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2008年，观世古建筑营造季，北京故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的典范，在6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产生了优美的建筑造型，形成了完美的建筑工艺技术，对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古建筑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即我们通俗所说的八大作。本期打开文化之门，邀请古建筑学家马秉坚做客，为您讲述古建筑中的八大作。 用声音点亮智慧，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赵亮。通过刚才的一段小片花，我们已经知道了哈，今天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啊，这门一打开，迎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观世古建筑的营造技艺当中的经典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八大作啊。那么今天非常有幸，还是跟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啊一起在直播间当中。你好，文杰。 大家好。 另外欢迎一下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会长，也是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我们非常熟悉的马秉坚老师。您好，马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跟马老师说说八大作啊，这个刚才片话当中已经说了，再跟马老师确认一下，这字儿念作是吗？ 对，应该念作 啊， 不能念作 啊。这个是 很多人可能都会念错， 对， 木作、瓦作就出来了。 是啊，这个您给我们正音啊，也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意思啊，咱别当外行，这为什么就得念作不能念作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工种，是一个工种的意思啊，或者是在建筑行业里一个行当， 就类似于作坊哈，作坊 不是要具体做什么事情啊，不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一个行当的这样 一个行当的 称呼啊。好啊，那么提醒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仍然是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您搜索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啊，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消息，我们就能够看到了。那么今天我们仍然是上下半段呀，各有一道题目请大家来回答，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有机会获得，咱们那么多人答对不能都送啊。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小的奖品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啊，还有2本呢是被称为叫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的白话本，和这个世说新语和蛇华录啊，这一共是4本书。好，咱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 来吧，那文杰作为选题策划人，先把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题目先抛出，然后我们再跟马老师说说这八大作啊，咱们来聊这八大作。 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哈。 嗯。 是这样，在古代建筑当中啊，有一个步骤，就是有的人哈，也一般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哈，他在墙面上要抹一层灰。 哦。 请问呢，它属于八大作的哪一个行当？就是抹灰的这个动作，这个流程属于哪一个行当哈？ 嗯。 A 是土作。B 是石作 ，C 是瓦作 ，D 是裱糊作。 哦， 四个选项。 好啊，这个八大作您已经说出四种了啊，土作、石作、瓦作和裱糊作啊。这个往墙上抹灰，这属于是哪个行当能做这件事儿啊？ 猜一猜。 好啊，我估计啊，上半段在跟马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这答案可能就不言自明了。 认真听。 好啊，那咱说到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哈，我先问马老师这么一个问题吧，因为那个提到古建筑，其实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呢不是很多啊，但是我们去游玩啊，比如尤其到咱们中国的名山大川，要到一些寺庙，或者是到皇家的这个宫廷，到园林，到处可见，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震撼啊。作为这个外行，我们都觉得难以相信。中国古代你说它肯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它一定是相对来说是落后的，或者说从古代到今天这应该是一点一点发展一点一点进步的哈。 对。 可是就是那么多年前啊，就有非常非常发达的这样的建筑的技艺，还有那么恢宏的，我们可以说是叫中国古建筑作品吧，这个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最让人觉得难以置信的以及扼腕叹息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学的那个阿房宫。阿房宫没了是吧？这个我们都学过阿房宫赋啊，当中还有这么一句，我就特别想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从头说说啊，看还能记住多少。六王毕四海一啊，蜀山兀阿房出，负压300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斗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融融啊，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狼腰漫回是岩崖高啄，各报地势，勾心斗角来了。就这勾心斗角啊，特别想问问您，这勾心斗角我们今天这是用它的，其实是它的衍生意义了啊，就是说这个各怀心机是吧，彼此争斗啊。其实它原本它是这个物理上的一个意义是吧， 它是形容建筑的。 哎，那 尤其是建筑的眼角部分。 哎，这个 像啊，犬牙交错。 哎，对对对对，这个我特别希望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勾心斗角嘛，这个角它人家斗角它就是屋角，它是互相是对着的，是不是就是叫斗角、啊、 就说明这建筑的构造复杂、互相之间是勾连在一起的，而且那个角子呢互相之间呢，你咬着我咬着你，就有这么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对对对对啊！那么这个勾心斗角，我问问您，这勾心斗角要想把它做出来，八大作里边得用到哪些？ 首先是木作、首先是木作。木工呢，要把它的木构架做出来，是吧？然后呢，屋面上再挖瓦，就是瓦作了。当然它有基础下边呢有先知的土作，还有这个石作啊，有铸鼎石啊，包括台基上的其他石头啊，这都是石作要完成的事儿。最后还有一个建筑的美化啊，要做油漆，做彩画，就是彩画和油漆作啊。 好，那 实际上我的一个就是我了解到哈，其实咱们木作其实它分为很复杂的工艺，它有大木作，有小木作。其实这个勾心斗角是不是它就属于小木作的范围？它就是强调美观性。 是属于大木作的 啊、哦，还 是属于大木作的啊、所谓大木作呢，是指的建筑的主体部分啊，这部分的木作叫大木作，比如柱子、梁、檩、方子，包括椽子。 方子是什么？ 方子是连接柱子和柱子之间的这个木构件叫方子。 叫方子啊。 这些个主体构件就是形构成这个房屋的主体构件叫大木。 大木。 其他的呢叫门窗。或者室内的一些个陈设，像室内的花罩啊，这都属于小木作。 那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 起基础支撑作用的，一般都是大木作， 主体 是吗？ 啊，主体建筑的主体啊，这是大木作。 那么其他比如说一些精细的 装饰部分， 装饰部分 小 就是小木作啊。 我们古代呢是跟那个门窗，包括里边的隔断啊， 嗯， 还包括什么天花呀这些东西啊， 嗯， 都叫做细木作，都叫做装修啊， 哦， 它叫装修。 嗯嗯嗯，确实这个 有装修， 啊，装修这个装修和现代的装修， 不， 它含义内涵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我你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都不用去一些特别特别这个宫廷的一些建筑去看啊，就是一些比如说祠堂啊，就是这个大户人家吧，或者说他有这个宗室传承的这样的，我就发现，哎呦，真是啊，就咱们这个建筑这些，就是可以说一步一景，真的可以这样讲。每一扇门是吧，每一扇窗，你看它那个精雕细刻的那个用心，然后上边也用了咱们中国古代，比如说有一些是吉祥的这个寓意，对吧？一些图景， 有一些吉祥图案， 哎，还有一些呢，它是比如说什么二十四孝啊，它是古代这个文化的，这个尤其是我们知道读书人嘛，它的这个有的是这个儒家文化是吧，有的也有道家文化在当中， 对， 就是他特别特别的用心啊，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第二个问题啊，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是这种技艺的这种传承，它到底是怎么就是流传下来？是家传吗？ 应该说，在行业当中啊，是师徒之间通过口传心授，来传承的，就是师傅带徒弟，过去的传承方式就是师傅带徒弟，年轻人嘛，就跟着老师傅啊。跟他一起学，跟他这个一起工作，甚至于呢跟他一起生活，这个传帮带啊，通过这种手段， 这是到了明清之后了，应该是因为我觉得在历史上，他可能像唐朝，他不都分那个什么什么户嘛？你这个比如说你家就是木匠，然后你就祖祖辈辈好像你就是一个木匠，这个户就是这个在户口上，户籍上你就是这个做这一行的。 后来历史有一个演变，到最后就是发展成一个行业啊，就是不是说一家一户了，现在也有一家一户的啊，现在不但中国，日本哎呀，现在也南韩那些地方也有些个是一家一户家族传承，另外的就是行业类传承，就是师徒之间传承，两种形式都存在。 对，也说明了这个东西特别专业，你要是不认真学，你要是不下刻苦的功夫去学，你根本就学不会啊。 对对对，是那样。 好啊，这个刚才我们通过一些细节啊，马老师其实已经跟我们说了说这八大作都有什么，但是您现在啊正式的介绍一下好吧，哎，这八大作都是什么内容，又都是什么含义， 有个顺口溜 啊，八大作呀，它就是这么一共这么几个字吧，叫木瓦石扎土，油漆彩画壶， 嘿，好，还押着韵呢， 一个一个说木就是木作 、 木作就是做大木啊，做房架子的，做柱子，做梁啊，做檩啊，把房子建起来是吧，这个包括里边做门窗啊，这是木作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呢就是瓦作，瓦作呢要砌砖砌墙，要挖瓦，屋顶要挖瓦，是不是，要做地面，室内地面，室外地面，包括墙面的墨灰，这都是瓦作要完成的，这个然后就是石作了。石作呢就是要在，因为中国的建筑一般都是建筑在一个台基上，因为中国建筑是木构的嘛，它怕潮，怕雨水泡是吧，台基的周边有石头，台基本身也是石头的啊，叫踏垛啊，像这些包括这个柱顶，柱子下边也是把它放在一块石头上，叫柱顶石，像这些石活，那就是实作的要完成的任务。 这个对，这个你看，包括我们去很多的这个寺庙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它就是木石，它很多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砖石 是吧？ 砖石木， 对，砖石木 主要材料 是吧？ 还有土作，土作是什么呢？就是做灰土打基础的。这个行当，因为他们从这个施工的顺序上来说，应该是土作在前 啊， 先做基础。咱们讲中国不是打灰土吧，这灰土是非在这个基础里边是非常重要的，灰土 有了灰土之后上面才砌墙砌僧墩啊，是是这样一个程序。 嗯， 完了就是油漆。 嗯 啊，油漆呢它本身就是在木头构件的外边涂上一层漆。 嗯， 它的作用是保护木骨的， 嗯， 保护这个木构件的。 对， 啊， 不受 冲突。另外的话呢，一个保护，同时还有美化的作用。 嗯， 油漆本身带颜色，啊，它也美化建筑。彩画，那纯粹就是，为了装饰建筑了。 嗯， 彩画呢有三大功能啊，一个功能是这个保护木骨，它本身也有保护木骨的作用啊。第二功能是美化建筑，啊， 嗯， 第三个功能是彰显建筑的等级和功能。 哦， 因为这个彩画啊它是分等级的。 嗯， 皇家用的彩画是以龙和凤为主题。 嗯， 啊，这是皇家建筑。 嗯， 那么一般的寺庙呢，啊，就是以炫子彩画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嗯， 啊，那么到了一些个园林建筑呢，它是画苏式彩画，画一些人物山水啊， 嗯， 画花鸟鱼虫啊，画这些东西。 嗯， 啊，那么一般老百姓呢，他就这个画的彩画就非常简单了，甚至不画彩画， 嗯， 只做油漆。 嗯， 对，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做？你比如彩画，你像过去的仓库、库房，是吧？放绸缎的，放粮食的， 嗯， 库房皇家的吧？咱们说皇家， 嗯， 老百姓的库房， 嗯， 也可能那种席薄一卷就是库，就是粮仓了，是不是？ 嗯， 他的彩画呢是用什么？用雄黄，雄黄啊。 哦， 咱们知道《白蛇传》， 嗯， 哎， 白娘子喝了雄黄酒， 就是 现了原形了。它是有毒的， 驱虫液， 它是有毒的，它有驱虫的这个功能。 嗯， 这种东西呢，用这种东西做的彩画叫雄黄玉彩画。 嗯， 你一看这个雄黄玉彩画，它跟别的颜色不一样，你就知道哦，这是仓库过去的仓房。 嗯， 所以它也显示它的等级和功能。 嗯 啊，所以这个都有它的作用。 还有最后一个壶， 壶呢就是裱壶了。 裱壶啊， 裱壶这个现在啊，应该说是目前，已经这个这种工种啊，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在文物保护修缮里头，有可能还遇得到 啊， 但是现在在建的新的这个传统建筑当中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被其他的什么石膏吊顶啊，什么这个都替代了。 那您说说这裱壶是一个什么样的 工作？过去裱壶啊是一个行当， 啊， 相当于现在我们做室内装修似的，有点相似 啊。啊， 它是啊，咱们理解的裱壶呢，就是壶顶棚。 嗯，是 是吧？ 嗯， 壶顶棚，因为过去我们有直顶子， 还有壶窗户。 壶窗户， 我小时候有壶窗户， 那恐怕还用不着他们 用不着这个 裱壶匠了，是吧？ 裱壶匠比较高级哈。 它主要是啊，这个壶顶棚， 嗯， 这个因包括宫殿建筑，它也有直顶子，就是壶纸的 啊， 里边是做成那种像这个方格的窗户似的啊。吊在梁或者是檩上，然后在底下的壶纸， 嗯， 那个叫木顶格， 嗯， 或者叫这个叫顶屉啊，叫顶屉儿，就是顶子上的屉子啊。然后上边的壶纸， 嗯， 这个这种纸呢，这个我也请教过那些个老的裱壶匠， 嗯， 他说这种过去的纸叫麻城文。这名字叫麻城文， 麻城文 三个字啊，麻老师 啊，麻就是 麻布， 麻布的麻， 嗯， 城就是这个成功的城吧， 嗯， 文是文化的文， 哦， 应该是这么几个字 啊，哦， 这是一种纸的名字， 哦， 是一种手工纸， 哦， 纤维啊特别结实，就是这种纸本身很结实， 嗯， 后来这种麻城文这种纸没了， 嗯， 就用那个高丽纸替代。实际高丽纸是一种替代品， 哦， 高丽纸本身也是可能你们大概没见过，我见过高丽纸， 哦， 过去糊窗户就用高丽纸， 是吧？ 啊，它和跟咱们现在用的宣纸啊，比宣纸要结实得多， 嗯， 而且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有这个条纹有那个， 啊， 还有点，它里边会有一些就是像颗粒状 的 那种， 不是像一格一格 的，那 个， 一格 的 那种感觉哈， 啊。它可能是在做，在这个在这个纸浆捞纸浆的时候有那个线条的，在造成这种现象吧， 嗯。那您说为什么它要用纸来糊顶棚呢？它的这个意义就是它的作用在哪儿呢？我是有这木质结构不就完了吗？那不行。 这个顶棚呢也很重要。 嗯。 因为我们 这个过去的传统建老古建筑吧，都是坡屋顶， 嗯， 是吧？屋顶很高， 有坡度。 我们如果你比如说要生个火、生个炉子，在屋里取暖的话，如果没有这个顶棚挡住的话，你热气都跑到上面去了。 嗯， 哦， 而且顶子上边如果有缝隙的话呢，刮风刮土啊，也可以也容易刮进来， 嗯， 容易把屋里刮脏了。 嗯， 有一层顶棚呢，实际上它把那热气就挡住了。 嗯， 冬天暖和。 嗯， 啊，这个到夏天它凉快，是起这种作用。 嗯， 这个我们另外的话呢，你作为居室来说，你这个没有一层顶棚在那限制一下高度。 嗯， 啊，一睁眼夜里睡觉，一睁眼一看挺老高挺老深，也不舒服啊，这是一种习惯大概是啊。 嗯， 可能也有点就是营造一种家庭安全感的这种感觉。 对，我们宫殿建筑的顶棚呢比较高级，那就是这个天花， 嗯， 啊，一格一格的完了上加天花板， 嗯， 上面画彩画， 嗯， 啊，那是宫殿建筑。 嗯， 但是宫殿建筑住人的建筑呢，也护顶棚。一般的咱们到故宫去看一个白的 啊，哦， 这个顶子白的白颜色的，那不是墨灰的。 嗯， 一般都是过去叫木顶格， 嗯， 啊，就是里边是木头格子，然后底下糊的纸， 嗯， 啊，就是这样， 嗯， 这个， 嗯， 老百姓啊， 嗯， 一般的老百姓过去，糊那种顶子就不是做木头的，是那个竖的杆，就是那个高粱杆 啊， 哦，啊，扎的那个那个胎子，完了就往上糊顶子， 啊， 哦。过去不是闹耗子吗？ 嗯， 那个纸，那纸上面闹耗子哗哗的 响， 响 啊， 就是 好有画面感。 哎，那这个就是等于是八大作是吧？ 对， 这顺口溜挺好的哈。你看十个字正好油漆、彩画，这分别是两个行当， 哎哎， 加上 壶， 哎， 就是壶棚的。 嗯， 过去这个裱壶啊，它实际上叫明衣铺。 嗯， 它不光是糊顶棚，它有糊纸、纸纸马， 嗯， 办丧事儿啊， 哦， 哎，糊这些东西也是他们，哦， 也是他们干这活儿， 嗯， 而且过去听说呢，这个裱壶行业比建筑行业可是要火得多。为什么呢？ 哦， 它活儿多， 小件儿的那些东西， 而且吧，它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挺有意思， 嗯， 说柿子一黄，裱匠成王。 啊 柿子就秋天嘛，天凉了 啊， 柿子一黄，裱匠成王， 啊， 柿子一烂啊，裱匠完蛋。 啊，这是， 啊，柿子一烂是 下天 热 了嘛？ 其实就是 暖和了以后呢， 这行当有 裱壶匠就没事了， 有旺季有淡季， 没错， 是吧？好，咱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啊，马上就该这个进入一会儿要休息要广告了。那文杰把我们这个题目的答案也告诉我们，其实刚才马老师在讲述过程当中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对， 啊， 马老师已经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当时还嘿了一声，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特别 知道。对，啊，这个我先看一下这个听众们的回答哈。 嗯，就是在这个墙上要抹这么一层灰，这应该是哪个行当？是土作、石作、瓦作还 是 裱 壶 作？哎， 发现大家答的最多的是裱壶作 啊。其实抹这层灰是瓦作要干的事儿啊。 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一叶子进城是答对了的。嗯，马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你没时间解释了， 啊， 咱们一会儿下半段 啊， 再跟大家来仔细聊一聊，为什么墨这层灰不是咱刚才说那么火的哈？这裱壶匠不是他们做的， 嗯， 得是这个瓦作这个行当。好，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微信平台依然来跟大家互动。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到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谁家的大姑娘嗑着瓜子儿？ 不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惊喜。邂逅墨尔本活力多姿的艺术文化，古建筑群带你穿越回淘金热时期，登上深入云端的观景台，欣赏露天城市美景。气势磅礴的十二门徒岩记录着自然的奇迹，还有归巢的小企鹅在菲利普岛等你。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 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时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字为金丝，婉转缠绵，字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三副苦书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早在营建北京故宫前，明洪武南京故宫营造时，曾征集工匠20余万户，多为江南一带的工匠，叫吴匠，由此形成了以江浙地区建筑传统为基础的官式建筑做法。后来永乐时营造北京皇宫，重新启用北方工匠，同时在全国征集约30万工匠及100万各地民工为役作，大批吴匠也在征募范围内。这使得北京故宫的营造在秉承江南传统官式建筑做法的基础上，吸纳北方地区建筑传统的特点，成为融合南北建筑做法为一身的北方官式建筑。从这以后，一个叫做香山帮的群体就载入了史册。 好，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 大家好，我是文杰。 嗯，再次欢迎一下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会长，也是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的主编马秉坚老师。您好，马老师。 你好。 刚才这段片花啊，我们听到了一个词叫做香山帮啊。哎呀，这名字我觉得起的特别让人觉得很有力量啊！一般叫什么帮的时候，我们的想的都是什么电影当中的一些群体是吧？哎，总能想到一些江湖事啊，血雨腥风。哎， 实际是个群体， 哎，是吧？啊，那么这个帮呢，它其实是手艺人啊，专门为这个宫廷来打造啊这个宫廷的建筑的啊。咱们先一会儿再说这香山帮啊，咱上半段的这个问题啊还没给解释啊。马老师跟我们说为什么就在这个墙上抹这层灰的时候是瓦作来做，就首先说为什么要抹这层灰，这是什么灰呀？ 抹灰呢本身这个工序它是瓦作里的一道工序。我们古代砌墙啊，有的是清水墙。清水墙就是非常细的墙，漏砖的墙。 啊，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砌的墙叫干柏丝缝墙，就是砖都经过加工，墙砌的特别细啊，非常讲究，啊，但是有的是砌的糙砖墙，啊，就是糙砖砌，甚至用这个碎砖砌，砌完了以后呢，它不好看，怎么办呢？这墙面就磨成灰 啊， 啊，这个所以是瓦工的事儿，啊，它不是其他的工种的事儿， 原来如此啊， 所以这是。就是哎，这今天我们都是说白了都叫瓦匠是吧？ 瓦匠 就是应该叫瓦匠啊， 瓦 工。好，那这是我们上半段的题目啊，咱们下半段仍然还有一道互动问题。答对的朋友呢，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礼品，这是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啊系列丛书，一共是四本，包括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为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这个。《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非常值得一读，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那咱们还是先请文杰把下半段的问题给我们抛出吧。 好的，这个刚刚咱们那个片花里头听了哈，就是说到这个传统的官式建筑技术形成了一个香山帮。 哎， 那么请问， 香山帮， 香山帮这个名字啊，这个来历是什么呢 ？A 以工匠的籍贯命名 啊 ，B 是以工匠工作时候的聚集地命名。C 呢是以建筑所在的位置命名，就是他这个这个工匠他做成的这个成品建筑所在的位置命名的。D 呢是以工匠的生活聚集地命名。 哦， 对。A B C D， 是是， 有点绕哈，你感觉有点对不起大家。 香山帮，就这香山，哎，这香山是什么地方啊？是工匠的籍贯呢，还是他们工作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是建成的这个建筑所在地？还是他们平常生活聚集地啊？哎呦，这真是有难度啊！觉得好像都有点道理是吧？啊， 对对对。 好，请大家猜一猜吧。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各位的真知灼见了。好啊，上半段我们说这八大作，王老师大概给我们都介绍了一下哈，尤其我们对这个裱糊匠啊特别感兴趣，然后今天所见不多了哈。王老师说这个到今天已经快失传了，是这意思吗？ 因为现在嘛，建筑里边顶棚都不用这种工艺和材料了。 天花板它用的是什么工艺呀？ 天花板是用木头嘛，它属于这个小木做的。木头格子，然后上面呢有一层板，一个格里放一块板，这个板下面都画彩画的， 对， 很讲究。 那这个是这个裱糊啊，那么还有哪些技艺，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就是在现代建筑当中仍然会比较少了？就是 现代建筑当中啊，瓦座，是吧？石座，木座也经常还能见得到， 是是是， 但是现代建筑的彩画呢，就用的比较少了，也不是没有，油漆这个存在，主要是裱糊没有了， 这个还是，那您觉得说这个裱糊它要传承的话，那怎么办呢？因为这八大作缺一个，这什么事儿是吧？ 这个有些个技艺传承最后。传承不下去了，那是跟生产力的发展，跟那些个建筑材料的变化，这都有关系，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您现在谁家说给你们家做装修给糊个纸顶子，他们家不干呢，人家不同意啊，是吧？为什么人家都是起码是石膏板的顶子，为什么给我们家做糊纸顶子呢？我不要。那不就没市场吗？是吧？ 对，它跟现代建筑这个风格不搭。 对啊，它和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搭。 所以说，它只能作为一种文化遗产 啊，就 去保护， 是 吧？ 是， 对， 我觉得哎，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你看，马老师是这个对建筑这么在行，但是你看他的态度非常开明，他并没有觉得说这个裱糊作这个传承遇到困难之后，您看他现在还是微笑的看着我们。 我来揭示一下原因， 一点没有心痛。的感觉， 我来解释一下原因，因为马老师本人是一位木作大家、 哦、啊，那跟这没关系，没关系， 我这是以小人之心 不是不是 之腹了， 因为什么呢？这个社会进步了嘛，有些东西，你比如过去啊，我们住山洞。现在住山洞，你除非去旅游特殊体验，一般人不会住山洞了， 是 吧？他有好房子，为什么住山洞了？他就是人。整个的生活条件已经改变了， 对， 所以这个是难免的。 实际上我看那个资料里头其实也显示八大作它的形成到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它是晚清才形成的。就是说它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 特别的需要它，然后它的历史地位就彰显出来了。 也可能呢就是到了清代才总结出八大作 啊， 实际它存在是很早就存在了。 嗯， 中国的传统建筑就是古建筑、 嗯、 出现的时候应该说这些作都存在。 嗯， 对吧、 嗯、 因为它用的材料、 嗯、 有石材、 嗯、 有砖瓦，对吧、 嗯、 有木材、 嗯、 上头有涂油漆，有的要画彩画，有的要糊顶子、 嗯、 肯定这些个都存在了、 嗯、 是不是、啊、 您说这种就是它的我想的是它的源头和它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哈。 嗯、 你看这个咱们就说这个阿房宫吧，虽然咱见不着这个阿房宫是吧，那就是据您的估计，比如说咱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材料也好去显示，难道说在那样一个您想那个战国年间就是那么一个巍峨的那样一个建筑，那你说这八个行当就都有了，其实古人的知识那么早就都有了。 至少起码的话，这些个，他、 嗯、 这个各个行当的存在啊， 嗯， 它是一种需求， 嗯 啊，你比方说、嗯、要砌墙，那肯定要、 嗯、 要有砖瓦吧、 嗯， 是吧？ 嗯， 瓦作就出现了， 嗯， 木结构是中国是从早从这个半穴居。穴居那就是就是用木的搭建是吧、 嗯、 这个那就是那是最更早的了。 嗯， 石头这种材料呢我们在建筑当中也是很常用的， 嗯， 是吧， 嗯， 刚才我说了彩画油漆、 嗯、 我们中国很早就有这个装饰建筑、装饰木构建筑或者保护木骨的这种意识。 嗯 啊、 嗯 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呢也是在木构件外边要涂一种颜色，或者也涂一种保护木构的这种材料， 嗯 啊，这就是油漆的这个什么， 嗯对，您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八大作它这个名字出现的比较晚，但实际上这个工艺是很早就出现的。 这种工艺应该是早就有、 嗯， 但是总结成八大作， 嗯， 恐怕是可能是后来的事。 后来的事， 一般的是实践。先出现，然后才有 理论去总结哈， 才有提升。 那我想跟马老师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八大作它其实是传统的官式建筑的一个基本的营造技艺，它是不是所有的传统建筑？ 应该说所有的过去的建筑都离不开这八大作， 嗯 啊，都是由这八大作把它建造起来的。 嗯，都跑 不，只不过做的这个程度， 嗯， 讲究程度啊， 它不一样 啊，它不一样。 它比如说这个小的四合院，可能我这个三合院吧，比如说也不是很讲究，但可能这个是吧，这个彩画、油漆， 它都得有啊。 啊、 嗯， 这个也 不做的有简单呐、啊，有复杂、 嗯、 啊、 嗯， 有讲究，有不讲究，这么、 嗯、 有这个区别。 这个咱们材料当中写哈，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这个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括号北京故宫）。啊，这个为什么要加一括号呢？是吧？这个 因为古建筑营造技艺啊，我们这个中国的古建筑营造技艺，东西南北国家这么大，是吧？ 嗯， 故宫的建筑呢，只代表了皇家建筑， 嗯 嗯， 民间呢，地方的，它没有包括进来， 嗯，所以、就 是、还 是 有所区别， 还得区别， 是吧？ 就这一项 加个故宫呢， 啊， 还是比较 嗯。 科学的 啊、嗯，更精确一点，嗯、 更精确、更准确一些啊、 嗯。 那马老师，您说说看，像咱们中国的传统建筑的代表哈，像故宫是一种，然后像南方苏州园林，它又是一种。 对， 他们这个区别，您觉得就是主要是表现？ 故宫呢，它是皇家建筑， 嗯， 应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大成、集大成者、 嗯， 对吧？ 嗯， 用材料也最讲究， 嗯， 体量也最大。对吧？ 嗯， 而且这个建筑的群落呢也非常庞大，是吧？故宫建筑群，这个包括它的使用的材料的，这个木材，你比如拿柱子来说， 嗯， 民间的建筑柱子有个二十来公分、 嗯， 甚至十几公分， 嗯， 就能当柱子用， 嗯， 那十几公分的这个材料的话，在故宫只能当船子用， 嗯、 啊，是不是？它那个柱子啊都是。几十公分粗到一米来粗， 嗯， 是不是、啊？ 嗯， 那个时候我曾经不是上次讲到， 对， 翻建天安门吗？ 嗯， 天安门的外檐柱子就是六十公分， 嗯， 啊，它的内檐柱子是九十多公分， 嗯， 啊、所以它 对 这个构件尺度不一样啊、 嗯， 包括用的材料，你看啊，民间用的是，就是那种青瓦，这那个。到了宫殿建筑呢，它用的是琉璃瓦， 嗯， 是吧？这琉璃瓦和一般的这个青瓦、板瓦 他这个从档次上啊，包括他的讲究程度上就差多了。但是呢必须有瓦匠啊来完成，不管是多高级的建筑和多么普通的建筑，都得有瓦匠，有木匠，有油漆，有彩画。彩画哪怕再简单，它也是彩画工要完成的工作。 其实你看干这些大的工程啊，就是我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特，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你看咱就说在古代吧，它的工具肯定也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哈。那您比如说这个，咱就说这木头，那么您刚才说就60公分、90公分那么庞大的那么一个大的木头，如何去？首先，我觉得是这个生产是吧？搬运，然后这个什么切割，然后您还得找这个琴儿是吧？还得找它这个尺寸。 是。 还有，我就觉得这石头。你说这石头它可怎么弄？这么硬的这个大家伙，咱古代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切割它呢？ 这个石头本身它是比较脆的 啊， 它用簪子打一溜这个簪子以后，完了以后拿大锤一颠就开了 啊。 这个石头的切割呀，基本是拿簪子打眼往里头把连簪子带眼都打在里头，完拿大锤一个挨着打。一打的话，整个这个石头沿着那个缝儿就开了。 那它的细节还是得再去。 细部呢，就是细加工了 啊。 现在用机器是吧？ 是啊，对啊。因为我看到现在人的干活啊，我就觉得我就在想，我说那过去没这么多电动设备 啊， 是吧？ 没有 电器 对吧？ 包括过去运输也是一样，用滚杠。用滚杠是吧？底下排那、这个排上一排滚杠，完了把石头慢慢往前拿撬棍往前把它点往前点，再一点点挪，一点点转，完了把滚杠在这后头再挪到前面去，一点点往前走。 对，我记得这个成龙有一个电影叫《天降雄狮》啊，很多人特别不喜欢这个电影，就是觉得这个没有成龙风格了。但是我当时对其中的某一个片段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跟那建筑有关。他们当时要守那一座城，什么城我就忘了，等于那座城已经是残败的，已经被攻破了，短时间内就要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城重新给它加固。然后他就有那么一段展现，就是用古法来运输、来搭建，然后还要这个在城上还要做工事。 对， 哦，那一段太漂亮了。就是像您刚才说，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就是逼得你出来这种智慧哈。 对， 你这个大家伙运不动，操，咱们底下给他垫上这个轮子是吧？ 甚至利用冰。 我 夏天运不动它，我冬天我泼了水，我冻冰，冰是滑的。是不是？ 啊，真是古人的智慧、啊， 古人的智慧， 真是啊！所以你说，在他那个生产力阶段的时候，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哎，把这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古人的好多土办法非常有效。 对。而且我那个，我发现这个八大作里头啊，它有很多那种特别美的一些词，比如说我找到了几个哈，像金砖铺地，是吧？ 金砖铺地，有啊， 金砖呢 啊， 就是一种细砖。 嗯 啊，一种比较精致的制作之砖，它这个首先的制作是不是泥特别细，经过这个筛呀、完了以后又晒呀、然后那个闷呐、是吧？好多好多工序，那个砖呢特别密实，砖做出来以后呢，一敲有金石之声，这么起的名字叫金砖。 金砖 不是，以为是黄金， 不是 当当的响， 什么叫黄金？给你 当当的响，它不是那啪啦啪啦那种声音 啊。它其实就是结构，它里边非常扎实，是吧？非常 而且这种金砖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弄一块你当磨刀石使，特别好用。 它也很平整，是吧？ 一个平整，另外它细 细啊，细腻。好啊。那么这个刚才说的，马老师是您这个最擅长的应该是木作，是吧？ 我本身就是木工出身。 木工出身，哦， 马老师太谦虚了。实际上那个上回节目的时候，马老师就说自己这个但马老师他是特别属于特别对于京城的这个古建筑的木作行业绝对是一个灵魂导师吧。 其实您看 不 您看这两年啊，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是我们这个对于传统文化复兴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哈、另外就是我发现尤其在北京啊，我们好多年轻的朋友们也对于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尤其是就是这咱就说木活吧， 对 这个它的尤其它这个榫卯结构， 对 我们特别特别的着迷啊。我跟您说，现在我的办公桌上就是这个小的书架， 它就是榫卯结构的， 是是是， 我就在网上买的。因为这个榫卯结构，您跟我们说一说它的这个特点，还有它是怎么这个缘起，怎么流传的啊？ 榫卯结构呢，这个应该这么说吧，中国的古建筑啊，很多是和仿生学有关系的。 哦， 啊， 嗯， 你比方说古建筑当中有好多名词，就是和人的行为、动作， 嗯， 动物的行为、动作，啊，都是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你比方说啊，古建筑这种翘角， 嗯， 在建筑当中叫翼角，翼、 哦、 呢就是翅膀，鸟的翅膀， 嗯， 就是这个建筑翘角做出来以后，就像鸟啊展开翅膀一样， 嗯， 啊，这个非常美， 嗯。 另外的话呢，你看我们，屋顶啊是坡屋顶吧，啊、有曲线是吧？ 嗯， 这个曲线呢，当时有，一个是不是水平的距离，一个是垂直距离构成的， 嗯， 对吧？一个斜三角构成的， 嗯， 这个三角呢，在古代。这个水平距离叫步价， 哦， 步就是迈一步的步， 嗯， 啊，这个垂直距离呢叫举价，叫举高或者叫， 嗯，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屋顶呢，这个你也是，就是又往外延伸，同时又抬高了， 嗯， 啊，这叫既往前迈步又往上抬脚， 嗯、 那我们上台阶也是这样吗？ 啊、 哦，台阶本身有宽度，同时有高度， 对， 是不是？ 对， 就是好多。还有斗拱， 嗯， 斗拱呢，它挑出的大小，它分这个叫出彩， 嗯， 出彩这个彩字就是人踩地的踩， 哦， 就是这个彩， 嗯， 叫三踩， 嗯， 那么就是等于说在脚在地上踩了三下， 嗯， 就这个意思。五踩肯定就比三踩要大， 嗯 嗯， 距离要远。七踩就比五彩又圆， 嗯， 他是用这个来表达这个建筑的一些个特征， 嗯 啊，像这些个都是和仿生学是有关系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个古建筑啊， 嗯， 包括榫卯，榫卯实际上仿的什么呢？ 嗯， 仿的人的骨骼， 嗯， 是吧？ 嗯， 人的骨骼就是实际上是榫卯结构， 榫卯结构 是不是、 啊？ 哎， 也没 这个、啊。另外的话呢，和中国的这个阴阳学说， 嗯， 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啊 嗯， 所以这个、中国的建筑应该说和我们的自然界和我们人， 嗯， 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透露着。 还有一点，我这个观点不知对不对。 啊、 嗯，现代建筑就是西洋建筑。它的这个地面以上的结构是和地下紧密相连的， 嗯， 基础是看固在地球上的， 嗯， 对吧？ 嗯， 这所谓抗震，它是当地震的时候，它抗住了， 嗯、 没把它晃坏， 嗯， 就算抗住了。 对、 嗯、 对， 中国的古建筑不是这样， 嗯， 中国的建筑是单摆扶搁在地上的， 嗯， 它的柱子和下边的地基没有连接， 嗯 嗯 啊，它是柱子就放在柱顶石上。就是一个平面， 嗯， 有的小建筑呢， 嗯、 柱根底下有一个小水儿，叫管脚水儿， 嗯， 越是大建筑、 嗯， 柱子底下越是平的，什么关系没有？ 好啊，马老师， 所以 咱们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了，特别想 以后我们可以讲这个题目， 对对对。好，我们最后公布一下，那个香山帮它是以工匠的籍贯命名的啊、 嗯。 好，感谢二位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咱们下次再聊。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15号至5月17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来自太福高的白灵。白灵你好。 你好。 大家最近啊，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当中啊，就可以看到你们太福高的广告，上海北京来回飞啊，京沪的什么这个高铁呀、啊，都可以看到。太福高是专业做保温设备的日本的专业化品牌，建厂58年的历史。太福高的品牌啊，1987年， 对 吧？1987年在日本设立，到现在为止也是30多年的品牌， 对，是的， 正式进入了咱们中国的市场，包括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各大超市， 对 啊，像北京的物美，什么 家乐福， 家乐福， 还有大家喜欢的世纪华联， 世纪华联，欧尚，